FM MyFM Live。 身边偷偷的一朵盛开吧的美梦，我想不起来爱你的初衷，就只调皮提醒我安静你，我触摸你按键，没有一件的借口，飞过后留下的线索，故事在十字街头，想和你一起撑伞，默默牵手走，你却叫散，好在风雨和我们完全难以抗拒，说明爱情礼貌的证据，矛盾却没你，就是你我才能是我，都是彼此的绝望，我安静你，我充满你爱够，我们间没有一借口，预备过后留下故事再度漂流在走，一撑伞漫步暴雨和我们总觉难以抗拒，寿命爱情里失去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才能是我，都是彼此的缺，忽然间手指勾到口袋中，你的笑在我耳边熟悉，下单在眺望你的心，才懂寂寞是啥感受，一起撑伞漫步雨中，牵手走过，奔跑在风中拥抱我，我们完全不同抗拒，说谎都很紧，爱情里需要矛盾却美丽，你就是你 Best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整100.5我的音乐 ，My FM。 走远的背影，一生已注定，我好想 起来听听接下来的 My FM 有什么歌曲可循。 My FM 别再啰嗦，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再啰嗦，我还有隐情，它让我来不太安静、就这样闪耀，我抱着吉他的小蛮腰，我想要再没烦恼把我带不进到，就这个旋律心一跳，再不能言语并不要，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要，也不管你说什么，曲线歌声蔓延半天，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情，每一个键画出一阵丹青，的音符伴我谱出一场景，让我被音乐突破了世界，恐怕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场，或是让人暗恋再也不会梦魇，听不听到心跳，再不能言语晕倒，现在这压抑也在晕倒，要慢慢不见也不语言，也有巨蟹隔半天，不用音乐来暂停，这只有一个你，我屏着呼吸好几口，胸对的上手黑豹，身体在我前后左右，绝能够左右阵雨，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再听到你什么都不了，我没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歌声蔓延，我用在我的地狱里，现在的压力也在酝酿，但是慢慢遇见你的语言，面前就是个别，我用音乐来暂停一阵雨， 歌总柔的虐人情怀，街道你来猜，伊森的歌要留胡子，女神的歌一般人唱不太来，在十年前的磁带还是1005，随时随行 music my love my fan 1005，随时随行好音乐。 承认 FM 100.5的好音乐和的热巧克力，就是我保持好心情。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记得那秋天，相约一两的海边，花的情节浮眼前，总是那年的你却不再绕得好缓慢，我愿意等厌倦你晚餐，就算粗茶，原来有你的日子过得惨，幻想着幸福的图案，一长一短，一孤独和我愿意接受挑战。在今年的冬天，是将有不同的季节，已做好了对依偎在身边，当陪伴变成了老板，想做摆设再也不肯，我愿等到永远，管有你在身边，我是情节一起写来主演，男女演员就像颗钻石一般，装每一天温暖彼此，享受到肩最强男女演员，你就像颗钻石，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约相望直到天边，终来到了春天，给你隔绝思念，着你变。 我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FM 100.5，大家好，我是。 首家 BMW 5S 店，天津荣耀加盟捷通达集团，14日下午起新春亲力回馈 DJ 一斌 LF BMW 盛大团购会，计划方案首付比例低至两成，仅需尊享 BMW 的荣耀品质。临海街天津荣宝行6517-776517-77。 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寄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哦，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9818。 新年贺新长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正定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者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7777。 天天听 MyFM 100.5有什么好处吗？ 嘿嘿，有什么好处啊，不就是减减压抢抢票，别回忆回忆我们的过去。 100.5好音乐让你永远有声有色。 给过我爱的 的讯号。糟糕糟糕，我显得比你早，你爱的比我少，注定要手煎熬。优雅都不见了，不安分的跳，全世界都听到。 先唱，这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珠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I was living my life like a long lost weekend. Never felt nothing, jumping right into the deep end. I wasn't missing nothing that was ever worth getting. Never hung around enough to regret it. Keep walking in the neighborhood just in time. The ending my excuses with a Jameson rhyme. Shooting attitude was stacked way up.

一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渲染是旅途，韵味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真在等着你，而我在等你。七叶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根里放千朝的飘逸。就当我为你遇见你，天真在等着你，我在等你。月色把老情晕开了结局，不全是的情话，字字孤独，迷人的笑意。 MyFM 一厘不切割的音乐频率 MyFM。 是故意的吗？是醉谁了吗？这一天然每件事情都是只想转个弯，到了飞机场发现的在身上，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乌云乌云，管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你爱上的美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别找我麻烦。注定的，我穿上了白衬衫，拿一杯咖啡，撇了我身上倒翻，不如一趟，想见他却各样，妙不可言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 看看，感觉你在挑战我的爱的乐观。 一个一个笑我，一段一段泪光，每一次以为是永远的错，承受不长，来不及言语就解脱，我已经各得其所。所谓全都要分了手，才承认是枷锁。所谓都是浪漫的托，所以别问还差什么。年轻的蛮寂寞，错把爱当成折磨，对终于会来到，因为犯的错够多，从未想爱的人不想活，才更该爱的人生来过，走过是亲爱的路人成全我。 让亲爱的路人珍惜。 OK，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6，这里就是 MyFM 101.5 好阳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那今天呢，应该算得上是我进入到2017年后呢，第一次坐在直播间里跟你道一声早。周末好，2017年快乐。进入到了2017年末的第一个周末啊，不知道的是怎么样的呢？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个目标？那余味呢，也是希望你可以在2017越好，每天都要开心。继续听首来自阿令的《我很忙》，MyFM 一零随心好音乐。 这里是 MyFM 101.5，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MyFM。 只是掩饰你的爱。 OK， 刚刚那首歌影的别说，这里就是 MyFM 100.5随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余味。另外黄磊在微博当中呢晒出了女儿多多在草地上拥抱的照片，随后呢也是晒出了同款两姐妹亲亲照，可见一家四口呢正在开心的出游过程当中，长高了不少，妹妹也是非常的可爱啊。然后昨天的时候呢，黄磊和家人的好心走了，因为面对着雾霾天气呢，他们只拍蓝天的风景照来憧憬好天。最近天津的雾霾也是很严，今天早晨的时候高速公路也是及时的。在这里呢，余味也是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出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一定要记得出门戴口罩。歌来自戴娆的绽放，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请 声欢手向天，缠绕着马蹄的烟，安静地睡在我的旁边，沙朵云像你的嘴角扬长斜斜月，我要野花开在你身边，将我摘走吧，在枯萎之前，没有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100.5 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 FM。 是睡着了，他还在想着他，窗雨好大，他有没有回家，不能拨通的电话，自言自语的他好想他，分开就分，他说已不爱他，幸福他不会捆绑，现实不会像童话，逃离挣扎，爱真的走了吗？故事里他和他都是那么爱他，世界只有他抱着他在耳边唱，知道吗？我想再见他，就算再多难想，就算再次开伤疤，和他说说话，那一句你好吗？在冬季自拍的他和他，光在脸颊，时光在试听下，回忆心痛过吗？故事里他和他都是那么爱他，全世界只有他，他抱着他耳边说爱他，知道吗？看见他就能再多爱家，就算再次抱再去说话，哪怕距离好吗？时间瞬间把他心碎成沙，他的明天该去哪？谁会成为他的他？故事里熟悉的他，他想再见他，就算再多代价，再次开伤疤，说说话，哪怕一句话，想他。 一首来自陈志鹏的《他和他》，这里就是 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中，我是余伟。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距离我们有很远的距离了。演一首歌的歌手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林忆莲，不过在这首歌还没有正式前呢，姚谦为他挑了《至少还有你》。他最初的态度是愿意唱，因为他觉得太土了，但是姚谦却一直认为歌曲能带给人温暖，坚持要他唱。那么这首歌写的就是两个人相爱的感受，现在呢也是成为了很多爱人之间必备的必选情歌了。那么广告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WiFi 100.5，随时随心。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 季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 私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线下咨询热线400-827-9818。好消息，热卖超市金街店1月7号盛大开业，活动多多，商品劲爆，还等什么，赶快来参加吧。地址塘沽金街大榕树对面。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5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

二零一一年二月。 My FM My Music， 大家好，我们是酷爱乐团，我是翻译成， 我是阿龙。 From the start, you were a thief. You stole my heart, and I, your willing victim. I let you see the parts of me that weren't all that pretty, and with every touch, you fixed them. Now you've been talking in your sleep. Oh, oh, things you never say to me. Oh.Oh, tell me that you've had enough of our love, our love. Just give me a reason, just a little bit's enough. Just a second, we're not broken, just bent, and we can learn to love again. It's in the stars, it's been written in the scars on our hearts. We're not broken, just 一首来自 Pink 的 Jason， 这里就是 YFM 100.5 随时随地，我是于外。那么曾经演过的陈坤呢，不仅仅是一名出色的歌手，那么耳熟能详的又是他的出名曲。这首歌当时收录四年的一张专辑当中，他希望通过这张专辑，人们对于艺人的概念，通过专辑希望向听众表明他既是一个歌手，希望他的个性能够改变，想表达一个喜欢音乐的普通人。一首来自陈坤的《月半弯》，时段余味依旧在直播间等着你。这里就是 My Fan 最新好音乐。 海湾财富中心的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实体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21-1666-6621-1。金鸡送福， 双店同庆， 天白丝恭贺长沙奥莱6周年， 全折上随机再6折，幸运购物不花， 开业优惠享不停。 滨海新区云盛 莱斯。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会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7777。 好歌播不停，玩就在 My FM 100.5，我是蔡依林。 有点害羞，却很服这种感官，让我为身边和我臂弯，爱情悄悄来，纷纷扰扰与我无关，眼神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先决不想象那样主观，越棒好浪漫，越大的你显得特别的越傍晚，喜欢有意有你还有天，夜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晚，有点羞却很心，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你也轻轻洗碗，感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用渴望交换，原来恋爱现场不想像那样主观，越傍晚好浪漫，越管你显得特别的好，越傍晚我心有情有道理，越傍晚好浪漫，光下的你显得特别暗，越傍晚喜欢 的音乐空间只在 Music Forte， 我是张杰。 其实你都知道， 无人祝福，都有人哭，不是感情就可胜负，你用浓妆糊想开口出了退路，你却认输，哦，你全都知道，默你不想太急，看着我就一个笑让结果煎熬，但我知道我不好，你越别显得我渺小，你扯拉着我一脚，能让我还不值得就要，我有人祝福，门口有人哭，是不是感情有可胜负，你用不想开口忍住了退路，你却输，哦，你全都知道，哦，你不想太计较，哦，就一个微笑让借口变成气，我知道都是我，你越不计较越嘲笑，你轻轻的我一脚，能还不至于不够，知道仍是你不想太急，看着我就笑让借口，但我知道 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无论何时 MyFM 音乐，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配。 就在 My FM。 他们说都是最安排，就让爱我学会忍耐，我愿意承受所有绝望，如果一切是的安排。指尖下冰冷的肩，孤独的怎奈，被风摇摆。 我却开始恐惧等待原谅我内心就 今天的上午10:10，这里就是麦之随心好音乐周末早阳光。那么接下来呢，一起跟我关注一下今天。今天的最低温度-2度，最高雾转晴。明天周一最低温度-3度，雾转晴，这白天也是比较多啊，也是注意防暑。继续听歌，来自林俊杰的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怎么了你的想劝他就分不完去闹你的双甩开刚好的尾门后战火在燃烧对被拥抱来再咆哮爱情我记不牢葬送在我的玩笑爱被拥抱这房子乱乱绕至少知道只知道爱得到话总说不清却怎么明了一字一句笑 给你最夯最流行的音乐是一笔田馥甄 See your body getting bigger but your waist looks slimmer Still with you when your hair get thinner I ain't gotta work it out And I love it when I see you sing a song in the mirror When you swear there ain't no filler Chicka-chai, chicka-chicka-shy On the right track, went from a train to a limo Now we on the beat Used to know me back in college, now I got it like that Track, now I'm back on my feet If I had an achievement Now you're scratching on me like we're Adam and Eve The back of the Jeep, See like the hook, now I love it even if I never say the words You, I can't be praised, you made my heart You make me stronger I'm not letting go You are something I can't be in my heart You make me I'm not letting go I'm not letting go Go I'm not letting go Go I'm not letting go I'm not letting go Living an ugly life Ready for for your trouble and a couple here and keep me up in the night. And when you're coming in here, I think you're ready for your loving, girl. I keep on pulling. You my calling, wanna never let me go. She said she fed up with turning the night, and then I leave in the morning. I tell her 1:22, we in the front time blue, and we pull on me. Then I make it take it off and pull it all on me. And in the seats, don't sleep tonight. Play, but fly, chick. She like the hoop, but she love it even if I never say the words. Ooh, every place you made my heart. I see you quite shy. Cause I'm a sucker for those nice eyes. I need you the fame. I'm the one that all the honeys couldn't take. You make my heart work. You know I change. 一首英文歌 Not Letting Go， 这里用五随时随心好音乐中的小阳光。那么爱情呢，可以让你成熟，也可以让你学会爱，可以让你学爱情，更可以让你感受世界如此的感受世态的炎凉，可以让活，也可以让你灰心心灰意冷的，可以让你觉得自己很高大，也可以让你觉得微。爱情呢，就像世间的面，也有坏的一面，希望你可以从爱情什么才是任性。继续我们谈和春晓的有爱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Thank you.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不愁，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0.5，赢在音乐不间断，大奖拿到手软。 一首来自林忆莲的《伤痕》，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中的余味。 那么作为极限特工三主角，好莱坞的动作巨星范今天在Instagram 上面测当中的另外两位主演，其中呢就包括了中国的功夫巨星甄子丹。范尔呢表示，甄子丹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中迸发的灵感和想法呢令他为之疯狂，感觉现在动作明星在国际上呢得到了广泛，那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的演世界所认知和认可，这样动画能够带到更远的地方。一首歌是来自 Pink 的3.5，随时随心好音乐。 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流微商。 Sorry， 你 out。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你没听错 ，MyFM 100.5光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视频，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 FM。 照管里努力清醒着，也照管里想你了，好怕放 心碎了，笑在梦中不停的就停着，停着，呼吸像浪潮拍动了，越不离越让我忐忑，我还能站什么？ OK， 一首来自 Tank 的《如果我变成回忆》，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余味。那么前不久呢，董力和阿拉蕾录制了一档访谈节目，在节目当中呢，董力回忆与阿郎景，这个小女孩呢不肯叫爸爸，但是她感觉阿拉蕾有种特殊的缘分。虽然说《爸爸去哪儿4》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的这对父女情会是越来越深厚，而且他也表示阿拉蕾永远都是他的女儿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想很多粉丝朋友们呢，也是希望这份感情能够永远的存在下去。广告过后，一首英文歌《Get Away》，MyFM 101.5，随时随心，好音乐。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这首来自蔡依林和周杰伦的《骑士精神》，这里就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余味。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两个相爱的人迫于现实的世俗无法成为伴侣，然而你选择做平凡的人跟现实投降，所以你不会爱我这个人，我的灵魂无法跟你相认，你的灵魂也不敢跟我相认。后来的我还是承认败给了现实，原来我早已是一个平凡的人，什么都明白，可心还是那么疼。和你谈过风声，灵魂却不敢相认，渴望

悲伤的很，爱你选择做平凡的人，却不是一个会爱我的人。如果我的灵魂困在那个肉身，都注定相称，原来我已是个平凡的人，什么都明白，心却那么疼。和你谈笑风生，和你谈过心声，灵魂却不肯。 Hello， 你好，我是 My FM 大牌吴克群，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 FM。 My FM。 FM 100.5. 好音乐有格调，尽在 泪水的温度刺骨，一 是对爱的一种侮辱，真心有苦，痴心有毒，该不该早一点结束？是坟墓，是归宿，不要走到最后才清楚，为爱而哭不是错误，痛的领悟，总有人不会在乎。 OK， 刚刚那首歌来自刘德华的《归宿》，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1:09，这里就是 MyFM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动力火车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这首歌依旧是充斥着大量的伤感的情绪，那么也多少显示了个性包装下的动力火车的煽情偶像本色。层层推进的旋律，再加上电吉他 solo 的摇滚风格和硬朗的演唱，这三大法宝使动力火车还不至于陷入张宇式苦男人的悲情不能自拔。而丰富多样的曲风呢，也不缺少可圈可点的地方。来自动力火车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MyFM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只有好音乐可以治疗你我受伤的心。你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 FM。 初次见面就占据我心中，无数星空只为了你等候，每个角落擦肩而过，被缘分捉弄。突然相遇在转角的街头，抬头感动我只想对你说，快乐难过不能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太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多安全感，握紧你的手，用旋律向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一百个世纪，很爱你没人能代替，未来任性，我能记录这爱情，我的心永远不变，我会很爱你黑夜到黎明，很爱你四季不休息，打开我的随时就能听见你 Feel my heart， 我最爱最爱的你。 突然相遇在转角的街头，太多感动我只想对你说，快乐难过不能错过，对你的承诺。我不太浪漫，你说很习惯，我的肩膀给你很多安全感，握紧你的手，用全力向天空轻轻呐喊，我会很爱你一个世纪，很爱你没人能代替，未来旅行我能记录这爱情，我的心永远不变，我会很爱你黑夜到黎明，很爱你四季不休息，打开我的随时就能听见你 Feel my heart， 一首来自言承旭的我会很爱你，这里就是 MyFM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那么最近呢，娱乐圈有一则好消息，林心如呢也是提前剖腹产下了女儿，老公霍建华也是全程的陪产。新生儿降临之后呢，娱乐圈的很多好朋友呢也是纷纷送上了祝福。这一对低调的夫妻呢不打算曝光女儿的照片，不过宝宝也是结合了林心如和霍建华的颜值的优点，遗传了爸妈的酒窝。40岁的林心如虽然已经是高龄产妇了，但是她从跟霍建华谈恋爱到怀孕，直到现在产子，现在呢已经可以下床走动，可以知道她的体质应该是非常好的。我想这下吃瓜群众们也就可以放心了，因为不久之后也就可以知道小宝宝长得到底像谁了。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张惠妹的姐妹 MyFan 101.5 随时随心好音乐。 天

闪躲。你并不爱我，怎么会懂我？你从来就不曾在乎我的感受，没兑现过承诺，假作才能 OK， 一首来自 By Two 的《你并不懂我》，这里就是 MyFM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周末早阳光，我是余味。那么冯小刚的新作《芳华》呢，已经在海南正式开机了，并且宣布定档在2017年的国庆上映。电影《芳华》是由严歌苓编剧，黄轩主演，女演员呢则是全部专门招募的新人，由新人苗苗和钟楚曦担任双女主。对于这次的女主角的选择呢，冯小刚解释说，因为那个年代的美是天然的，所以他们能够从没有整过容的里面挑出这样的几个女孩，也是费了一番周折。我很期待冯导的这一部新作，我想大家就一起来期待2017年的10月份上映的这档《芳华》。继续听歌，来自阿肯的《Right Now》，MyFM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It's been so long that I haven't seen your face. I'm trying to be strong, but the strength I have is washing away. It won't be long before I get you by my side and just hold you, tease you, squeeze you, tell you what's been on my mind. I wanna be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FM FM 一二三，第一杯敬可可可气的清晨，聊不完扯不断的我们，第二杯敬无奇不有的人生，还在烦还在等的女人，女强人是咱的伪装，顶天立地有模有样，下来落在肩膀，努力扛，为了梦想只好坚强，日日夜夜不停地忙，女人其实要的简单，只是陪伴，第一杯敬可可可气的青春，翅膀才够飞翔，我的莽撞我的慌张，是你不在我的身旁，女人其实要的天堂是我们俩，哦哦哦，给一杯敬可可可气的清晨， 的沉淀 就算有些事 是回忆的温暖， 我有你放在身上， 是梦想的发声， 偷偷不偷偷， 用音乐诉说一切。 MyFM 100.5，更多好歌从容相伴。 MyFM 开门呐， I wanna go to you